是否还有未来，就算伤心要微笑说再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你疯了，也如你放了野鱼，燃了火把，似松烧。

似蓝的天快要消失在一瞬间，无限美景的缠绵，我的宝贝也盼着明天。 Keep

想我。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玟带出的《伊甸园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的下半时段。千变万化。

多情也多变，宿醉一场好聚好散，痴心的人最痛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，许愿，聪明糊涂，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这段，回不去蜜意浓情。多少朝雨，看尽繁华总虚淡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。就爱心欢，就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忘不转，回首泪已干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《不期而遇》，柯以柔演唱的《好几遍》，陈洁仪演唱的《一个人的圆舞曲》。 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，身边已有人相依。